今日我要你知道赛车嘅真正意义。小姑娘，坐定啦。 以我咁睇，我最多只可以跟贴佢，但系我根本唔能够过佢。 我哋呢揸车嘅，唔同乘客倾偈，又点会揸得快啦？吓、 啊！原来系咁。 咁小姑娘，你有冇生脚闪啊？吓、啊！你做咩唔答我啫？ 仲有一段路就到公主道油站啦，我可以点做呢？ 听啲劲歌，我就可以揸得咁快噶啦！嚟啦！粉机，小凤姐 ，Go！ 你漏咗喺我上车嘅时候讲 Welcome 啊！上车讲 Welcome， 落车讲 Thank you， 咁简单你都 miss 得。 Welcome！快啲去睇下佢有冇事？ 冇噶啦，健，点解你唔刹掣啊？健， 嗰阿 Turbo 嘅加速系我响跳咗落车之后瞓咗响地下，用脚大力掹咗一下车后边嘅泵把所造成嘅。 好啊，好啊， 吓，师傅仔， 健， 师傅仔，点解你喺度嘅？你唔系因为我输而唔理我嘅咩？唔通我而家赢翻你就翻嚟？ 健。你唔好讲啲咁嘅嘢啦！ 我讲个 Iceman 嘅秘密俾你听， 系咩啊？的士枪， 你爸爸嘅死系同 Iceman 有关嘅。 吓、啊，爸爸？啊、 我要讲嘅嘢就系咁多。 吓、啊， 你自己好自为之啦。 唔好啊，的士枪叔叔，点解会有关噶？有咩关啊？你话俾我知啦，的士枪叔叔。 啊！哎呀，呢度边度嚟噶？哎呀，个头好痛啊！边个扑晕我噶？好痛啊！吓、啊，你系边个？吓、啊，就系、是、你扑晕我噶？你就系、啊！你仲扑啊！ 哎，师傅仔， 心理是一个天才街车手阿健， 好厉害阿健，我哋又赢咗啦。 Leo 是师傅仔， 你傻咗啊？吓，你傻噶？你傻咗啊？你傻咗啊 ？Marco 是一个公子车手 ，set 个 robot 玩下先，攞两个垃圾桶拦住啲车先。 细苏是警队小长气袋。 会俾你个天才街车手咁样糟蹋自己噶啦！ 我终于制到你哋啦！ 哎呀，咁样气都唔 请，我只想做一个天下第一居嘅教车师傅啫。 抽牌，抽个牌嘅车我系唔会再揸。 我今年先19岁咋，就已经有咁远大嘅理想啦，师傅仔。好靓啊！ 健 啊，学车小姑娘，你都上咗天台呢一度啊？ 系啊，我见你一个人喺度，咪上嚟陪下你咯。 哦， 你喺度做乜嘢啊？ 冇，我见翻师傅仔好开心，喺度睇下个月亮啫。你睇下个月亮几大几远，仲好似啲星星咁闪闪下噶。啊，真系估唔到啦， 而家啲月亮会闪噶。 嗰个红绿灯嚟噶，见。 啊，我今日心情好差啊，好唔开心啊。 点解啊？ 我都唔知啊，唉，心情好差啊。 我都系啊，见。我心情都好差。 啊？点解啊，学车小姑娘？ 因为我喺度谂紧我同你之间嘅关系。 啊？我同你？ 同你一齐之后，我觉得好开心，好幸福，好有恋爱嗰种滋味。但系唔知点解，我同你永远都好似有一段距离咁样嘅。我哋之间好似有啲嘢隔开咗我哋。 冇啊，我哋冇嘢隔住啊，中间有距离，最多都系一步之间嘅距离啫。呢、這个距离系好少嘅啫，点会系啫？ 你揽住我。 话咩话？ 你揽住我。 吓、啊？你揽我唔好。 好。 啊！ 见。 小姑娘，小姑娘。 见。 小姑娘。 见，见。你又上嚟天台啊？ 你两个 师傅仔。唔紧要啊，你哋继续啊，我坐喺度睇得噶啦。 唔好啦， 继续啦。见揽住我。 系咯，我坐喺度底得噶啦，放心、啊，精彩嘅我会拍手掌噶。嚟啦 吓，唔好嘅，小姑娘你喺度等我啦、啊。你揾我做咩啊，师傅仔？ 见我同你之间隔住咗师傅仔啊。 点啊，师傅仔？ 见我谂过啦。你一定要再深造你的驾驶技术，才可以赢到 Iceman 和杨奇龙虎凤的。 你的意思是报驾驶学院啊？ 不是，我们要找迪 Sir。 迪 Sir？ 迪 Sir， 全名迪迪仔，是九十年代的车神。他曾经同澳门过光龙赛过一场惊天动地的比赛，他们大战了三日三夜，不眠不休地赛，被称为世纪之战。我有幸可以目睹这次盛事，当时在太空馆对开尖沙咀飞车热点海防道，凌晨三点几，整条海防道都还有很多观战的人，当时落着大雨。两架车当时已经斗了几日几夜，但是只要 engine 还行，他们都还会斗。我们不时还在那里听到他们在车里面入波时发出的叫声、就在第734个圈的时候，我们见到迪 Sir 肚饿，个口是这么抹，是这么抹，肚饿非常。我还记得当车飞过我身的时候，我可以清楚听到迪 Sir 的肚咕咕声，但是迪 Sir 都忍住，直到第1000个圈，两架车都顶唔顺啦！迪 Sir 嘅上一代圣灯 Super 首先烂咗，成架车跑到烂晒，轰一声，成架战车冚包散。而澳门过光龙嗰架东望洋宝马 M3， 跟住都应声烂埋，成架车起晒毛粒，车都烂埋，但系都未分胜负，点啊？点啊！佢两个一代车王落车就跑，用肉体去分胜负，但系因为太攰嘅关系，佢哋企都企唔到，两声双双倒地。当时雨下得更大，两个一代车神喺咁嘅情况之下，居然用手爬起上嚟，两个一代车神就凭住求胜嘅心，咁地下一下。一下咁向前爬，嗰一刻，全部在场嘅700名铁汉、300名男子汉同4名流浪汉，都纷纷流下男儿泪。呢次战役流传咗一首名诗：两大巨鳄街中斗，去到最后爬住走，四脚爬爬扮牛牛。当时 黄沾同罗文都喺人群当中，而触发起佢哋作咗《狮子山下》呢首歌。 人生终有欢喜，难免亦常有泪。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总算是欢笑多于唏嘘。 哇，好轰烈嘅一场赛事啊！我啲眼泪都不禁流落嚟。师傅仔，俾只杯我再次啲眼泪 啊！嗱， 咁之后点啊？ 之后澳门过江龙生咗个女，读到三年级仲临班，而的 Sir 就 的 Sir 点啊？ 的 Sir 第二日响街度买咗份蛋嘅好字，啲蛋入面系有壳噶， 真系估唔到佢哋一代车神会有咁嘅下场啊！ 系啊， 嗯，我下定决心啦，我一定要跟的 Sir 学嘢。饮杯啊，师傅仔！ 好，饮杯见。呢杯咩年份噶？ 系啱啱我啲眼泪嚟噶。 好，饮胜！我哋两兄弟今晚不醉无归，饮！ 见，我同你之间。估唔到有一个师傅仔，唔通我真系斗唔赢师傅仔？ 唉，坐喺屋企又冇嘢做，有大把钱，闷死人咩？嗰个 Iceman 揾佢几日？叫佢打低个师傅车下件，又话未系时候，家下又失埋踪，唉，唔鬼知去咗边添，打电话又冇人听，好闷啊，唔得，打多次先。 喂，搵边位 ？Iceman 啦，唔该。 我系，你系边个啊？ 喂，我系杨麒麟夫妇啊。 你打错电话，拜拜。 喂，我冇错啊，你系 Iceman 啊嘛。 我唔系啊，我系 Batman 啊。Batman， 我要同罗宾去救人啦。罗宾等埋我啊，罗宾。 喂，我冇打错喎，冇理由打错喎，冇理由喎，打多次先。 喂。点啊？都话打错咯，你唔好再打嚟啦。 你唔系 Iceman？ 唔系啊。 你真系唔系 Iceman？ 都唔知道你讲咩。 好啊，咁当我打错啦。喂，咁就系 Iceman 啊？ 点啊？ 哦，李智英。好，既然你做初一，我做十五啦，我爆晒呢啲嘢出嚟。喂。乜周刊啊？我有嘢要爆，我系公子杨麒麟夫妇，我有本富豪相簿啊！我同啲明星啊好有关系啊！我同啲女明星啊影过相啊！同边个？我阿肥姐啊，嘟嘟姐啊，我阿姐都有，不过佢唔肯，我唔逼佢，我 respect 佢哋嘅。不过啊，肥姐真系好人啊！我直头啊，晚晚见佢嗰排啊，系欢乐今宵啊嘛。大贤姐都好啊，又唔自傲，个人又好鬼好，好鬼和善嗰只。啊，我 I like， 不过 L 姐又唔得啦，知唔知点解唔得？啊，因为八字啊嘛，八字尾啊，佢大佬，八字尾点影相啊？Iceman 啊，我要逼你出手啊，加快嗰个师傅车，啊见住死亡啊！仲有啊，仲有嗰个 Iceman 啊，佢直头系人全东南亚 最屎最差嗰个系，知唔知啊？我话你知啊，佢啊食。 喂喂喂，你打翻俾我啊，死春。 吓，Iceman， 我唔系唔出手啊，不过我师父有病，我应承佢唔搞咁多嘢住啊。 你师父 ，Iceman， 你有师父，你都好劲啦。咁个师父咪仲劲？喂，咁 你师父系边个啊？ 我师父好低调，唔想人知噶。 Iceman， 嚟啊，我保守秘密啦。 好啦，我师父就系澳门郭江龙。 吓，一代车神。两代巨鳄街中斗，去到最后爬住走，四脚爬爬扮牛牛嘅澳门过江龙就系你师父。 等我师父好翻，我同我师父一齐联手打见你个靓仔。 哈哈哈哈，好啊，wonderful， 好啊。Iceman 加上澳门过江龙，咁即系话见。你的死亡症出咗啦。Bring it back, come back and roll.